磨壁， 磨壁， 磨壁， 哇！ 里向个铺进的是气啊！什么子？哦，浮动浪个高山不会得憋气个。顶顶屋里面生的是磨壁，恨得嘞，恨不得我会放进天黑嘞，奔到口口磨壁啊，磨壁啊，把这像粪壁。这个人啊，把你们才讲个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会是难看。这个小姑娘生个漂亮，谁来孩子要气得上呢？哎，想得黑大，他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忙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福同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举当万人，离避难逃出门，直到今朝服阴信。我带着护士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官人，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孙那个叫行队，都说他没诚信。地浪打个女娃亲，孙浪抓到个红海亲。日子两个写什么时候？这些姑娘喷人写那个老人心，一起啊一起，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鱼娃。夫妻两家都交把天地。红落七军松日东方，海宁西部太车辅导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铺进里门的做啥嘛，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对那块方巾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脚拼命跌起，两脚逼迫伸直，好不容易我的方巾我的两只过得了。 姑娘，你姑娘讲，谢姑娘来贴方巾子，这姑娘心上扩大，呼吸急促嘛，血压上升，得神干嘛？不是， 根本来贴呢，哪叫贴？马上就没叫贴，你说的啊，大不够了嘿。五百百发不忙上这还忙活，你要发觉天放进比偷放进的子好不容易我快放进 哟，一个奶味的么身体一般 呀，那背心带身哦，哦带着破奶味的总打开个张飞死的我斧头浪错不多了，都还没奶口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破奶味的，你两个都受伤了，你家不进不了，家胖家厨房不动了。那么辅导郎，你要扣你面孔嘛？你要过去呢？嘿嘿，个人呐，你没上到二线，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没扣你背你一样滚。 因此罗志良跟谢叔叔们盯了潘经理搬运来看啊，真是心慌里憋憋心。 那寻得这两个家？哎呦，这坟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官什么，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家？哦，对着，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怕那位人身体一般，把个百姓里三个人我围着，当时我让他苦力不起完，我有个跟我围着跟你解释清楚的。哎呀，自个夫妻子呀，怕啥个那位人呢？快点把酒去。让他潘经理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生得异常异动。所以把酒来个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切莫比。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昨天潘经理寻个糊涂郎寻至半夜分神上， 跟你望着上头看么哪看得见，你眼睛盯着下头看么哪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总当时高兴难看的，你的一口嘛啥叫内口标志漂亮，口的糊涂郎啪水啪家十身光鲜，哎呦标志给别人骗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普京的大概压力动些口，这口就是个小门子里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啥去看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次总送这没啊没好，一个都嫌我啊！对时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这写不出来是？没准啊，我随时糊涂不了呀！ 放在，这被体力的学生的吗？ 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糊涂了，我当时一上一到从今一对来让我门前可以办好我，这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我也弄来办好你了，还有啊 那是不好个贼，东方花烛夜， 现在你这个编剧这个漂亮子弄西雅虎为特的给我、 啊、哎呦可绝我听不懂子外 我也不能呼吸了特的弄这五百倍发呀弄不特的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的老婆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弄这干不能听哦那一天弄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弄上他们长大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舞蹈郎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女娃没准分特给干嘛这个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可拿我说女娃你们非懂的我把当这么轻为止也懂的我总不够特不起谢干嘛这个我领了这下半年依然引子非得理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女娃你这女懂的你们不晓得的总领个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谢三姨风吃一不雨落地啊一搞得要上气啊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你我这边那费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天阿哥讲谢三费与我费费为日费你是个这费我送上批子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 胡丝 说个点名长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到底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嗯、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真那个人光我一见到朋友圈里拍板的你以为非还是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怎么他朋友圈里非要他吃胡丝我说他是人莫不认亲与谁明送过举杯敬娘啊们哎送一副口内后八大雷起来跳房啊君我真不白发了这是个样子哟、 哦、呦听我哥哥一回我们无人明白站到外地上是个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就知道与你压力你啥啥地里带我房间里下来实在是是关在我也做了第一步帮你讨讨我偏可以为的你心为父母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浮动了啊也都是不牛的 你也哭你还亲的不能够听清楚你你是也可分你们还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的你不得干你去这个憋屈我们这个你激动这个内裤这个二些你是也伤心的你是不得啊你告不是我这生日福告人死日福告去分那个呀你分你们那得我哎去吧 四话大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然不说但是们张大夫嫁个一两银子水的刚八八岁八光个岁这个我刚说的挂的饭挂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哎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身上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那良心谁如何这个那个人杀的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下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百不特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大大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那点落到就俺的门五娘子，可不是俺这个为娘告吧？ 后来农夫我这一说嘛的哩、哦， 你要俺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你做你天，可不是俺这个在亲家里去待过待过。你都落亲啊？哎呦，够难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 一模一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比个胡同上为一个，可不难办了。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完。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南花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俺吧？你既然唔把南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 妈， 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啊，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的这个国民夫妻难可难。 什么叫做国民夫妻？ 啥叫国民夫妻不得啊？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在外头。你里下嘛，我在包浪上去忙忙，手边忙到不接地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出嘛。你行了，与其自然好，你这股最不错。我最近不会偷懒呢，不过眼睛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八字堂走之亲，我们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玉国、四玉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难可难？ 福大佬真是世高浪上善于的犯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们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的，张大仙等我不情况，首先我配不了糊涂了，把了我门前走两条路，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踏踏，回出去不牛干，搞不糊涂了，对你妈妈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啥都的嘛，我还是鼓励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少少这样。一样不离弃，夫妻也可以死的了，就没有你家大狗家。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是干的行业，肯放我办，屋子不得努力哪家，你分有俺也有，不肯俺也肯，我怎能给有自个民苦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几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那认为温差胜出，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批不住嘞。那认为我不会都搞不糊涂了，我批上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仙二仙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男人。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位云春街。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边搞是不边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春后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浪！ 你那叫我大浪个讲，那比这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追三浪四浪不大浪个，可是我比十八人还吃高了还。那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对家。哎呦，那些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不上谁，看不上谁。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三万。 谁叫我写出来？六个男人还高举还打三个叫， 看看家就一下没喊我喊你到了你喊我到了两个的到的路到是路到是路又打了 弄个大笑啊我说这打了众卿大事叫做亲亲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主义那么你这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为了我 下的一份都是追账都 Hey! 白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在侬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早，来到搿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纨是举起了自家的雨伞，正预备拦门。 哦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日顿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米，还三个油西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香哥，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红霞，奔出来在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费先生啊！看见搿位范先生，就是会得面孔红，心会得铁，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这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搿个范家子也是眼睛问题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搿个招呼太短，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搿两天不动。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年的比方，我刚刚认得你的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是要云。 当时听你话， 不是不是我听。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看一下屋里去屋里去，看一下凤仙啊，把那个范先生招呼屋里坐。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这样多只床，搿是东家，北方人叫炕。 来来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 的。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这个民办大学。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懂的，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第一就在你个大的门，你个擦皮擦擦皮的，他明白点。 爹爹妈妈的弄的啥名堂？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来日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这样来排队的。反正这个小伙子外表那口口蛮光闪，一打打听下来，爷娘下岗工人，我别忘记了。不是，那个。这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大，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台浪向自个吃上后半茶，拿起来，三鲜一得，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来，范爷请喝茶。 范家是搿杯茶你敢吃啊？小弟你看看杯子浪向肯定有计划，有计划。不，我吃不够。 冯氏对着阿叔忙忙，总是去拿啥个样子的？要进过来，范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他聚会，当着那范家人的面，拿搿只杯子是黄道喜的。倒是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超过跟水在汤阳光里像一只玻璃杯呀，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过来，打开一杯吧，开始。范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意？这个水是，多谢了。手杯端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昨夜我也吃， 阿是侬不要被白开水吃那个水晶，好的。第一把我欣赏屋里该动的点心的，非要等了该的太大意吃松吧。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招呼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点。 沙吉哥，阿叔拉海么一边的太阳，等到一旦气脱了，只顾上一个人睡上了该高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着来白先生讲，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海，听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之门，多长子老王娘鼻子塞。 可万家是好让人怨恨。上帝来个之前想的蛮好，第一句么问上帝，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子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你看。台子浪向一面镜子，镜子角浪向插着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子？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你讲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我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夫人当年拍的。那么非要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哈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白亮一条线，啊是，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点你就不晓得，他的照片才是好办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那个。 喂喂喂，你当看啥当吧？三个面孔，五个脸，还有三个耳朵，多酷多呆。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送上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让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蓝天风起，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吐下来垮，仿佛是门里欢一下子呢。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刘大庆吃午饭吧。 来，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冲杯子。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半，要尽力气。不，我要问一下。 刘大庆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我吃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关于袋袋， 蓝色的裤襟上5块的眼珠子线，叫我打出来。趁新郎幸福的帮他塞到袋袋里，但是该是反向中规的，走不出。他是不养我啥？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汤特不离多娘我母亲，给他弄翻了。袋子里向有张旧报纸，灵机一动，喜极而狂。五块的拍起手，忙着扳住我的一看，那范先生也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啊，快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粮呀？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上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给一块洋的，今朝也分5块，很深一点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鱼的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要句子，我今朝这 为送的啥个礼物不呢？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可见自家张照片没得谁呀，啥子？刚刚各位裴先生，看搿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搿张照片送给你？对呀，看里头两高的一切性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我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吃了一张五块的，再在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心家说的快，搿么呢哈，要淌汗个，要开父母窗个，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忙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刀刀的星星，我杯子掰一掰，喝么人像，坐自己自家坐出来。樊先生， 老 三， 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阿是范小雨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嘛！陈峰身上顶上忘记的皮夹子，一口气里向是生子吧？哎呀，不一样说啊！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还，想到非那位来得了，忙着里向冲进去。 范先生慢走。 说是个范家子，过些辰光听见班里头一个姑娘的声音，阿伟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量不知啥地方来，哈，一个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个文德人都屋里我晓得。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这么十两包，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了。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大个地哇。 这个地瓦高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怕，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不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把证？嗯，这你放心，我把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谁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来，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他错。 孤旅重重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之下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伊，你是无论疼儿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心。 放心， 你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就应在爹地唱的十二能人介绍我你就叫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人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了不放心着。 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去一步， 有天有地有那个自家生。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一步深，为主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呢？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弟我海进来的中凶酒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了呀，这种差别阿姐阿叔了，给他那个做阿叔真的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呀！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鬼畜生了，也想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是呀，东弟，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了海啊？哥哥再会也再会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要想去看看呀。回过来，就在门根上，拿手门一。 僵尸在那等你。 是的，被我猜上了 呢。那个手机被娘手连上了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男会的啊！ 不是男会的上个名堂，男会的上个名堂进来了。不是男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男一定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 哎，他想啥子？上天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高些辰光，我还没是摸分摸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喊的呀，回去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了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让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可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得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的不是凤喜去

心恩爱苦一天， 你我好比鸳 鸯， 你心 双 鬓 在人间。 听众朋友，再会。